你好，我是梅红，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。首先，我都是你伊斯迈沙比要国强调，各国都让东国海开对必须保持克制，采取避免采取可能被视为挑衅的举动，使局势进一步嘅复杂化，甲紧张局势升级。伊都出席当协东国对话，关系所就峰回四大，对二南海开对我国。中国认为必须更改公认的国际原则，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的公约、和平甲有建设的改革甲南海有关的问题。伊呼吁各国继续致力维护南海作为和平之海、稳定之海及贸易之海，同时强调全国全民有效积极南海各方各位双眼的重要性。以及早日达成有效甲实质嘅南海界位准则。到提交广北大了解，开对时首相表示，民族主义甲地缘政治经济影响了广北目前甲目标嘅分配，因此伊认为到应对未来老界辈方面，必须建立新嘅窗口，卫生安全架构，并要共同承诺。集体责任、透明度甲问责制为基础。另外，外交部长拉多塞夫丁阿杜拉指出，尽管包括我国多来个几个东协国家涉及南东国海区域主权个问题，但未影响东协十国甲东国个友好关系。伊相信，透过东协甲东国所建立个对位关系，双方都经济、教育甲合作。其他的国队比主权国队更占优势，因为彼此都已经晋升为综合式策略的伙伴关系。外交部副部长拉多卡马鲁林加法表示，我国目前甲阿富汗领导政府建立关系，帮助伊人设立一个包括民主甲赋能权利的方面，呼吁全面南扩的国家。谈到新政府塔利班开对，伊表示，到今年嘅九月，本来想要全球和平使团曾经访问阿富汗，并会见了塔利班嘅领导人。透过驻卡达大使馆，我国也甲目前嘅阿富汗领导政府建立关系，目的是确保向我嘅阿富汗政府成立一个呼吁全面南扩嘅国家。来关注国内的关闭消隔，我国今日新增4885宗新冠确诊病例，包括18宗境外输入病例，累计病例959,486宗。今日有5628宗康复，累计的康复病例有549,337宗。目前有549人到家护病房接受治疗。974人需要呼吸辅助器。此外，今日也新增了7个广北的感染区。卫生部长凯里·加马杜林表示，我国到新冠目前斗争中下无摆脱困境，因此伊再次提醒民众继续遵守当局制定的标准作业条数。一旦大家都知道只是一种特别顽固的病毒。当咱人必须继续追进，我创个定心开放，同时确保咱人个公共卫生系统袂瘫痪。教育部教育部长拉多穆罕默拉吉吉林表示，教育部将到近期来推出新个2021年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时间表。部长答一一更改。马来西亚考试局以及教育部官网针对各界对 SPM 考试的反馈增加讨论，一道推特发布的视频答，教育部接到好多家长的意见，并表示教育部重视每个人的意见。以上的第二个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。